上房的婚俗是一种恶俗，这个恶俗是名词，它的核心精神就是对人的不尊重。现今还流行着另外一种恶俗，这个恶俗是形容词，主要表现在各种媒体上。不知什么时候开始，出版业中最畅销的书都是那种不知所云的玄幻和种马类小说。报刊杂志，某些个毫无内容、哼哼唧唧的流行刊物逐渐成为大家效法的对象。电视上娱乐选秀或者变相选秀类节目越来越火，主持人提问、盘问、调侃、逗笑很黄、很暴力，参加者应付、回答、表演很傻、很天真。现在连评委嘉宾也加入作秀，花花绿绿、吵吵闹闹，虽然增加了不少收视率，但却使得我们的电视节目变得更加闹腾。无论是出书还是做电视，纵使恶俗到人们要呕吐，大不了挨顿批评，肯定不会因政治不正确而丢了乌纱帽或者饭碗。一般说来，还可以争取眼球，增加经济效益，大利而小害，何乐不为？从某种意义上，民间的恶俗跟主流媒体上的恶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他们的共性是对人的不尊重，拿人的尊严开心。所有的人都在自轻自贱、他轻他贱中哈哈一笑，从前所有的价值、所有的意义都化为乌有，再不堪的事情也都无所谓了。民间的恶俗拿巫术禁忌说事，而媒体的恶俗则拿政治禁忌说事，本质上并无不同。从来，一个国家的底层文化都是受上层主流文化影响和左右的。当人们心目中的偶像、主持人、嘉宾都在荧屏上肆无忌惮、口无遮拦地嘲笑、调侃、恶作剧，甚至开带色的玩笑的时候，自然挡不住民间在涉及男女的婚俗上推陈出新。从晚清以来，仁人志士在救国救民的同时，也大力度地推动过风俗的改造，视为改造国民性的一个重要环节。没想到时间到了21世纪，虽然没有人在裹小脚，但婚俗乃至丧俗，有地方丧礼上跳脱衣舞，却变得如此不堪。在所谓政治正确的前提下，庸俗乃至恶俗大回潮，究竟是哪儿出了问题？选举与美女经济。晚清的国门虽然被人打开了，西气、西俗和西学渐次东来，但中国人对于西方现代政治意义上的选举，在很长时间内都不能理解，任凭先进人士怎样启蒙，大家就是不开窍。在所有能识字做文章的国人眼里，选举是考试，不是投票。得选与否，一看自己的发挥，二看考官的眼力，跟其他人没有关系。所以尽管先进人士一个劲儿地说西方选举政治的好话，而且搞选举的西人一个劲儿地打我们，但是国人还是在一个劲儿地操练自家的科举，甚至当西方人打进来的时候，还幻想人家也跟我们一样开科取士。曾经传八国联军的统帅瓦德西干过这事儿。不过近代以来的世界毕竟是西方的世界，体系、规则、座次都得由人家来定，然后把你拖进来按到某个位置上。被拖的民族或早或迟都得接受人家的规矩，包括名词概念。中国人的学习能力和识时务的能力都不差，只因为国家太大、资格太老、架子放不下来，耽误了太多的功夫。好在中国人毕竟聪明，当我们被西方的好学生日本人教训了一顿之后，终于肯放下架子学习了。 上海是晚清中国新鲜事的集散地，各地的中国人都跑到这里来见识洋人洋事，吃西餐，坐四轮马车。而住在上海的人也什么事儿都敢做，玩回力球，做买办，讲一口洋泾浜英语，甚至投票选举也敢一试。不过上海人最早的投票不是选政治领导人，而是选美女。19世纪末的上海是个繁荣昌盛的年代，从街头的刘英到书寓的教书，莺莺燕燕成千累万，妓女多，文人也就多。那是个文气未消的时代，即使是青楼也要讲究一点琴棋书画、诗词歌赋。于是肉竹发，小报出，花酒来。甲午中日战争之后，文人学士家仇国恨无处排遣，有关醇酒妇人的行动格外活跃，于是有人发起为妓女评花榜活动。花榜模仿科举考试，分色艺两项，给妓女打分，分为一甲、二甲、三甲。只是妓女们用不着动笔，也不需交卷，能进入三顶甲的美女自然是行中最红的人，至少有人乐意捧场。这种活动相当古老，据说17世纪就有，当时怎么搞的不太清楚，但此时的花榜却采用投票选举的形式，由报纸来主办。其中最著名的要算是李伯元的《游戏报》的花榜评选。这位《官场现形记》的作者笔下生花，骂官骂得畅快，办报点子也多。游戏报的花榜评选自1897年夏开始，每年评选四次，以当年的首次选举最受关注，报纸的销路为之大增。花榜选举的票当时叫荐书，一份荐书算一票，以票多为胜，得票相同则参照舆论定上下。一甲三名，二甲30名，其余有票的都放在三甲。所有参赛的妓女无论一二三甲都在报上列出。第一次选举虽然是仅仅试射花界名花，但依然看的人多，投票者稀，状元仅得9票，榜眼和探花各得7票。不过参与者中至少有一个是外国人，美国人雅托，他发心抗议，说是丑的排前面了，美的落了后，要求更正。显然如果此信属实的话，只表明了西方人对中国美女的感觉跟中国人自己是不一样的。按民主原则，名次是不可更改的，虽然花榜高低，一不能做官，二没有奖品，但所得到的好处也是明显的。发榜之时，报上的每个人的名字后面都注明了住所，而且开列了一些赞词。据说这些赞词都来自荐书，名次越是靠前，赞词就越长。赞词的话有长短，可肉麻程度却差不多。鄙人则非西施即王强，玉物则非花即月，什么青若白梅，什么与月争艳，连最后两名也是身材俏丽和奇树琼花。从后来流传下来当时的照片看，这些当年被吹成羞花闭月的美人，大多面容平板，目光呆滞，以今日之眼光观之，一点都不美。发榜之后，不仅榜上有名，尤其是名次靠前的名花们，以后生意兴隆，收入骤增，就连写荐书的秀才们也因其文辞的艳丽，多了一些在报上露脸的机会，可以多收点润笔。当然得到好处最多的是发起活动的报纸，销路增，广告多，评一次花榜怎么也能吃上几个月。事实上随着花榜的评选，相关的各行各业 都得到了拉动。当时中国的照相业刚刚起步，正是由于花榜后来上了妓女的玉照，最终吊起了大家闺秀和小家碧玉的胃口，得以蒸蒸日上。妓女的服装由于报上的宣传而被广大的良家妇女所效仿，因而服装剪裁业也发达起来。报刊也因为美女的玉照一天天多起来，由妓女而女学生而名媛闺秀日益兴旺发达，迎来了中国传媒业的第一个春天。其他被拉动的产业估计还会有，篇幅有限就不一一列举了。在报纸发起评花榜之前，中国的花业或者说娼业虽然也是一种产业，但却只在中世纪的层次上运行，不过是人肉作坊。有了花榜，尤其是有了投票选举的花榜，才转变成了美女经济。花榜评选的设计者李伯元之流对民主政治未必了解，但却无师自通地搞起了投票选举。显然，如果不是这种海选性的投票，花榜的评选绝不可能闹出这么大的声势，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绵延20几年的花榜选举，也就没有了美女经济。西方的民主政治落到中国人手里，最先得计的是我们的美女和美女经济。无法分级的色戒，色戒的成功有风波，内地的风波来自影迷，显然出于对只能看删节版心有不甘。中国大陆影迷们再一次集体发出感慨，要是电影分级就好了。类似的讨论好像陆陆续续已经抽风过好几回了，最后都是只见楼梯响，人就是下不来。其实依我这个外行之见，凡是在我们的影院里放的电影，无论是外面进来的还是自己拍的，想要分级难，因为在我们审查者的思维里，只有删节没有分类。他们的任务开始是把那些令他们脸红耳热的镜头挡在国门之外，后来就变成程序了，只要见到暴露镜头就是一板斧。一些发达国家之所以把电影分级，是考虑到观众的年龄段，有成人与非成年人之分，考虑到非成年人的认知水平和心智发育程度较低，有些电影暂时不能让他们看。这里不仅仅针对暴露镜头，而更重要的是隔绝其中的暴力和血腥的因素。显然，这样的考虑在中国没有基础，因为我们的百姓一直被视为赤子的，赤子者小孩子也，也就是说在中国没有什么成人。官员是民之父母，父母官嘛，父母官面对的管理的都是永远也长不大的子民。正因为如此，官员对于老百姓的一切都要管起来，从理论上讲，吃喝拉撒、婚丧嫁娶都要操心，老百姓看什么、受什么教育，那自然更得严防死守、看牢了。当然了，谁家孩子的教育谁不操心呢？可惜的是，自改革以来，老百姓那种半军事化的组织化生存状态已经不复存在，大量的人没有单位、没有户口，也活得好好的，连农民都成批的变成了农民工，过着无组织无纪律的日子。官员想什么都管，实在力不从心。20世纪80年代批判声讨喇叭裤、牛仔裤、男人长头发的蠢事，没有官员肯做了，因此老百姓的衣食住行多少有点肆无忌惮，只是在某些地方出行选择交通工具还是有点限制，比如摩托车和电动车就不行。吃喝拉撒管不了，连赤子们看什么其实也管不了。即使没有网络，中国的情色业已经开始泛滥， 猖獗的色情服务业姑且不说，单说看的毛片儿，从录像到光碟 VCD 到 DVD 更新换代普及极为迅速。试问现在没有看过这些东西的人可还有？别老说农村落后，人家那里脱衣舞已经可以跟美国的拉斯维加斯媲美了。管不了也得管，管那些面上能管的。于是想在国内露面的影视作品有点麻烦，乖巧的在创意阶段就得想好如何规避审查，否则拍了也白拍，除非只打算到国际上去争奖。管在这里成了一种象征，既是权力的象征，也是体系的象征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我还在坚持我的道德标准，至于社会上怎么样我不管。当然对于具体管的人而言，具体的好处也是免不了的。有意思的是，从前管得特别严的时候，虽然老百姓是长不大的赤子，但官员好像还是成人，因为他们可以看点老百姓不能看的东西，确实为赤子着想。可是现在这种成人与孩童的分别已经悄然不见了，官员们已经早就没这个耐烦当成人批判腐朽，大概人家现在热衷于直接行动了，行动对象在小姐层面，从土妞跃进到洋妞，在情人层面已经在给二奶编队了。只是跃进到行动层面的官员在审查思路上却依旧墨守成规，因此无论改革进步到什么地步，中国的电影想分级都只能是做梦。土洋并举的克己复礼，孔子说礼失求诸也，看来即使是他的时代礼也会失掉。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再一次失掉了礼，不过这回我们没有求诸也，而是求助于礼仪专家。已经有些日子了，礼仪专家很是吃香，开始是沾洋味道现代礼仪专家走红，到处讲怎样穿西装扎领带，怎么吃西餐拿刀叉，甚至细到女人什么场合该穿什么衣服配什么丝袜。电视热播，光盘热卖，仁则四处演讲，请都请不到。近来土味道传统派礼仪专家也不甘寂寞，穿着不知是什么时代的汉服出来演礼的人东一点西一点，总是零星见于媒体的报道。最令人震撼的事发生在武汉，从新闻照片上看，一大群小学生依次穿上汉服，裹衣薄带，头戴高帽子，在向礼仪专家作揖。我的理解，如果用《水浒传》上的话，就是唱个肥诺。礼这个东西自五四以后很不怎么吃香，因为时常跟礼教相关，后来一度甚至有点十恶不赦的味道。提起克己复礼，连小孩子都知道那是在批判谁。现在礼又吃香了，无论如何好像都是好事，说明世道变了。媒体上不断披露中国游客在境外的种种不文明礼貌的行为，各个单位从政法机关到大国企纷纷请礼仪专家来讲课，感觉终于吃饱了，或者说部分吃得过饱的中国人毕竟开始检讨自己的举止了。